些许的孤寂，做一透露空虚的讯息，满脸又不真实的华丽，思念的你把我的平静隔离，我是客厅留不住你，拥有是我身体 黑的云布满在天。 却仍想开口、哦哦、不管的人是我，爱上黑色的天空、哦、你可听到一阵风，那风 是的陪伴

是圆满。 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存？